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 歌声响起，这是韩红演唱的《天路》，是唱给青藏铁路建设者的赞歌。而本月呢，还有一部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再次上演，以舞剧的形式讲述这条青藏铁路上的动人的故事。今天晚上我们就特别请来了在舞剧当中担任男主角卢天的饰演者黎星，有请。 北京音乐广播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黎星，很开心可以在周末的夜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聊聊艺术。 欢迎黎星。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面前的这位黎星呢，可以说是小黎星哈，长着一张娃娃脸，很瘦，看上去呢有一点像艺术系的大学生，因为头发有点长啊，怎么那么小，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你今年有20几岁？也就 对，我今年27岁。因为很多朋友他们都会说哎，怎么你是今天跳舞的那个卢天的扮演者黎星吗？我说是，因为我们可能舞者把最旺盛的精力都会放到了在舞台上，所以在舞台上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怎么会那么成熟扮演的一个人，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正在扮演另外一个角色，但在台下的时候可能会更真实的回归到自我一个状态里面。 但是我记得你的介绍是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已经毕业好几年了，你才只有 对我 不到30岁。 我已经毕业8年了。 几岁上大学？ 我其实19岁就上了大学了，等于是可能比普通的同龄人要早了他们4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吧。对， 你说19岁已经大学毕业了？ 对对。 哦，就是舞者的上学的经历其实和普通的大学的考大学的这种不太一样的。 对，没错，因为其实舞者其实他们一般因为他会从小就要开始训练，他除了我们的文化课以外，他有一个专业技能的一个训练，所以其实我们在10岁左右的时间就会来到北京的专业艺术院校，像我就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来学习舞蹈。那在16岁的时候是6年中专的课程结束了，然后我从16岁又继续上了大学，那这样子差不多就是在19、20岁我就大学就已经毕业了。 明白了，就是小学毕业呢直接上中专，中专之后就是大学了。 对，没错， 所以比其他的孩子大学毕业要早得多。 对，会早那么1-2年，但是我可能会早个3年。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舞者已经有很多光环在你的头上了，曾经获得首尔国际舞蹈大赛、丹麦哥本哈根现代舞大赛、意大利罗马现代舞大赛、德国汉诺威国际现代舞编导比赛等6项国际大奖，还有中国艺术节文化大奖等10多项的国内的奖项。那么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舞蹈的风格为主呢？我刚才看到你的奖项都是现代舞，而你这次要参加表演的《天路》呢是民族舞。 其实是这样，因为其实在国际上的舞蹈大赛它其实 一般就是以芭蕾舞和现代舞两种来区分一个舞种，但是在国内的话它就会有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舞、古典舞以及现代我们所谓的当代舞。那其实天路这次的这部舞剧其实就是叫中国民族舞剧，但其实它不是民族民间舞剧，它是一个就是带 表达我们中华就是一个民族的一些故事的这样的舞剧，所以我们统称为中国民族舞剧。但是它的语汇其实是当代的舞蹈的一个肢体的语汇。明白了，其实中国的民族舞蹈是我们国内的这样的叫法，但是在国际上呢它是属于现代舞的范畴。没错，因为它的肢体其实是在国际上应该是属于现代舞的一个肢体的表达能力范畴之内。嗯，那么舞剧天路呢， 这部作品是2018年七档期首演的，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的一部舞剧。首轮演出的时候你参加了吗？对，首轮演出的首演就是由我来表演的。哇，据说是场场爆满。对，因为其实韩红老师的天路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在大家心目中已经有很好的一个群众基础了。那突然大家会在想，你把天路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不说事情，我们用舞蹈肢体来表达，会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首演在大剧院是开演前一个月，票就卖没了，后来加演了两天又卖没，所以我们在七档的时候一口气就演了五场，但结果发现好像还是有点供不应求的感觉。对啊，你刚才说到其实的确是这样的，一提起天路大家 知道哈，它指的是青藏铁路，从歌曲呀到摄影的作品，从电影到电视剧各类的题材都有。但是舞剧的天路这样的一部民族舞剧来怎么表现呢？它表现的是发生在天路上的故事，还是建设天路的故事？其实天路就是它那么长的一条路，那么 长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包括一些采风。其实天路真正的这个工程其实分为了三期，那时间很长，那我们在舞台上其实只有一个半小时，我们要去把那么大一个故事全部说给观众，其实是很有困难性的。那其实我们采取的就是以点带面。那其实天路它的形成一定是有一个个最真实的人来组成的，那每个真实的人 有血有肉的这些人，他组成了自己独特的故事。那其实那个故事就是可以改变大家的一个故事。那所以我们从中我们采取了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几个人物来一起说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其实是以一个最普通的年轻人的一个故事来告诉大家， 他和我们都一样，但这就是天路上发生的故事。嗯，那么天路是一部怎样的舞蹈呢？它的风格是如何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段舞蹈音乐当中感受一下。 哈喽，从不能为三观，家里拉条个野娃娃茶喽。 这段音乐好像是群舞的时候的音乐，很热闹。 对，没错，这段音乐其实是在我们的舞剧上半场有一段表达所有的藏族女孩她们在春天播种时候的那样的一种欢快的情绪，所以你会感觉到有很强的一个运动的鼓点的感觉。 对， 它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感的那种鲜活的跳动，也是在高原上一群女孩欢腾的感觉， 很充满希望的一种感觉， 奔放， 很律动感，而且带有很浓的藏族的民族音乐的特色。 对，我们所有的声音其实采样都是来自于少数民族他们本身的一些他们在劳动时候的一些他们会说出来的一些或者是集体喊的一些口号，所以你会听到很奔放，它就是少数民族最直接的那种力量。 嗯，在首轮演出之前呢，我们也曾经请到舞剧《天路》的作曲者杨帆来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歌曲。《天路》的作曲家呢，印青是这部舞剧的音乐总监。那么作为一位舞者主角，您觉得这部剧当中的音乐感觉怎么样？跳起舞来。 就是你知道中国少数民族的音乐有一点非常非常棒的东西，就是它的感染性是我觉得我自我的认为是很多的一些古典音乐它没有办法比拟的，就是它所有的那些小调的切换和它的转口的时候，它真的有一种可以牵着你的心在那像坐过山车荡漾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它那种瑰宝最有力和最有力量的地方，我非常喜欢。 嗯，那这部舞剧呢发生在藏族的地区，那么舞蹈的特色是不是也像我们想象的都是藏族的民族舞蹈？ 这就是这部剧最好玩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纯民族民间舞的舞剧，它也不是一个纯现当代舞蹈的一个舞剧，因为它讲的其实是铁道兵和藏族人民一起的故事。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藏族舞的元素，但同时又会有很多的当代舞的元素，因为有很多从内陆过到青海或者西藏去修铁路子弟兵那样的一些人群，所以它会你看到的是两种舞者在舞种在结合发生的一些故事，所以就像是我饰演的角色跳的是现代舞，那女主角她是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藏族女孩，那她跳的就是很纯传统或者纯正的一个少数民族藏族舞蹈的动作，那样的一个结合就会很有意思。 哇，这两种舞者而且还有队伍， 对， 真的是很难想象是一种怎样的呈现。 所以其实它算是一种融合和一种结合，但是它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美，我觉得这个在别的舞台上很难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嗯，那三人舞呢，我手边正好有一段三人舞的音乐叫回忆父亲，三人舞是各自什么风格 啊？这段三人舞其实是讲的是我饰演的角色卢天，他在一个孤独的夜晚，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了解了历史的资料的时候，在修路的过程中其实他们每天可以仰望的只有星空和遍地的黄土，那其实他们真的很寂寞，大家可以听到声音中现在有一个口琴的声音。 嗯， 那其实这个口琴是剧中卢天一直伴随着他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伙伴吧，所以他在思念家、思念朋友、思念所有父母的时候，他都会吹起这一个口琴的声音，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我觉得情感非常浓烈的一段，所以我觉得我反正每次跳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思绪涌上来。对， 抒情的段落。 对，没错。 在今年的6月30号舞剧《天路》首演的那一天呢，于1978年2月入伍，参与到青藏铁路1期工程建设的59岁的李如银和他的战友李世强两位老先生也到场观看了舞剧《天路》。下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感受。 哎，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当时修这个青藏铁路，特别是1期这个时候啊，非常非常困难。装备比较原始，刚才你问我说， 对， 古代的装备跟地方当时的地方比较起来，肯定是先进一点。但是当时80%-90%以上还是靠完全靠人的体力肩扛背驮，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机械用的很有限的东西，连铺轨呀、包括填竹都是那些筐啊、小推车呀、你装备的一些机械很少的一些机械，你比如说推土机都是很老实的。现在你们都不知道叫移山嘛，还是叫红旗啊？很原始的装大机，不像现在那个进口的那装备啊， 那是履带 啊，当时人式的、履带式的，现在都是很先进的。当时就是绝大部分80%-80%以上全部是人工的，可以说关键石头是人一敲一敲把它对 真实。 第二 个生动 是什么呢？ 再现在这个铁道兵当时的这个生活情景，还原那个情景。我们感觉的就是我也几次也掉了泪了，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呢，它一个是海拔很高，4000米左右最高的。你现在我们当时还很年轻，在那个地方就感觉到很吃力，缺氧，这是一点。缺氧又不能正常工作了，机械设备在那地方发挥不了这个正常的作用，因为它毕竟是缺氧嘛，水烧开了，看着是开了，实际上没有100度。我们吃的那个馒头是用特制的军队特制的高压锅，一般的锅是蒸不熟的。当时形象来说嘛，一年一场风，春春刮到冬，风吹石头刨，地上不长草，温差也是比较大。早晨起来你看和晚上的温差的别的，早穿皮袄，玩皮沙，中午坐在炉子旁吃西瓜，它就是说明那个这温差很大，条件很艰苦。还有生活方面呢，每年你大概提就是10月份左右是吧？ 对， 就没有青菜吃了。部队的那个供应还是很丰富，都是那个肉类的比较多，罐头都是有的，但是没有青菜。当时每年的10月份就从内地调青菜了，但是就10月份、11月份、12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5月份这一块就没有，要储存不好，一个冬季都没有青菜吃。 当时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当时我们那个这互相之间的友啊，互相之间的感情很真挚、很质朴。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部队里面有个传统，礼拜天包饺子。按道理讲，大家讲哈，包饺子有什么？但最起码我体会，当时我的新兵，我体会到有两层意义。一个呢，就是说改善生活；第二个就是说，南北方全国各地的战友交流感情。哎，北方人会喝包饺子，南方人都不会嘛。这样通过这个交流，锻炼这个协作精神，这个培养这个战友感情。老兵新兵之间，干部战士之间，洗衣服、洗床单。刚才这个上，哎，张明帮我们部队洗衣服，我倒没遇到，但是战友之间互相洗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老兵、新兵、干部、战士之间，每个人都想为战友多注意点，来早上起的都起得很早很早，把这个战友的洗脸水啊烧好、打好、牙缸什么牙膏都刷，这是很真实的。休6天，休息1天，礼拜六检查卫生时候，大家就抢着把这床单，哎呀，你抢几条，我抢几条。说从这种日常生活中，你比如有危险的时候，那就是不用考虑，下意识的，不像现在，哎呀，给多少钱呢、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的。下意识的，如果有危险，那我们两个战友前面遇到危险了，下意识的我一把就把他推开，不需要考，这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俩都是从当年走过来的那个我的过程。 我18岁当兵，60了，我今年我们都退休了是吧？42年了，过去了，就当年的这个铁道兵部队到现在的中国铁建，我始终在这个长期的工作时间当中，我感觉到部队的虽然说这么长时间是吧，专攻30多年了是吧？ 对， 感觉到军魂未散。雄风犹在，铁道兵的光荣传统还在发扬光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也即将告一段落，稍后下半时段继续请舞者黎星为您介绍《天路》台前幕后的动人故事。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如今以这首传唱大江南北的藏族风情的歌曲作为基础，由著名的舞蹈编导王葛和罗宾以及作曲印青、青年作曲家杨帆为主创团队的原创舞剧《天路》将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今晚我们就请到了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卢天的舞者黎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天路》台前幕后动人的故事。这部舞剧《天路》呢，它基本上的线索就是两代铁路人把他们的青春、生命和心血全部都奉献给了这条铁路。那么这个线索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的情节来完成的呢？ 其实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卢天其实已经是第二代修铁路的铁路兵了。卢天的父亲是第一代，那其实故事的展开是由第三代铁道兵去开挖这个青藏铁路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而展开的，所以其实是以一个回忆开始的，然后。第三期的铁道兵回忆起了卢天，然后卢天回忆起了他父亲，然后一期比一期艰苦，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慢慢的展现在观众面前，故事是这样展开的，但其实我们最后做完了整个舞剧，我们会发现其实时间变了，但是其实没有变的是人，是我们所有的铁道兵，他不管多艰辛，他依旧愿意坚守在那块的那个情和那份真，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发现三代铁道兵都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和我自身其实有一个很像，是因为我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所以其实我也是军人的身份，所以我二十几岁，卢天他原本的身份其实也是二十多岁，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我突然就会发现，在那个年代，就像我这么大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男孩，他所完成的那个使命，可能我们现在人看来说太平凡了，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那种平凡才能显示出他们的伟大，就是因为他们那么多人的平凡，才能给我们带来那么伟大的一个壮举。 卢天是当时是一位勘探测量的工程师，是不是？ 他的父亲是勘探的一个测量师，而他其实已经是在一线劳动的一个铁道兵了。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恢宏的很大的主题。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开探这个铁路其实需要的工种太多了，有勘探的，然后有真正的，你知道就是一个一个的枕木，我们其实在做真正的调研的时候会发现，你知道那条铁路上其实一个枕木其实就是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它其实用年轻人的生命铺成的那个铁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舞剧的一开始其实是我们在弟弟的幻想中我们活过来了，然后经历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会因为一次塌方的事故而在舞台上牺牲，所以当每一次再要开演的时候，我要再次去见到舞台上的弟弟和女主角央金的时候，我会觉得那种虚惊一场的美好太美好了，但是真实的生活没有那么美好，他们就是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的那个精神我真是觉得在那个过程中留在了舞台上，留在了我们每个创作者的脑海里，太美妙。 你刚才说的是想象，也就是这部舞剧当中还有一条想象的线索。 对，没错，它其实这个舞剧它是从想象而开始的，从回忆而开始，但是整个过程最后结束以后，他依旧会回到第一代第二代铁道兵都已经离开我们了以后的那个过程，就一切都过去了，但是他们留下的东西已经留下来了。 那么舞剧里呢，通常的双人舞都是表现爱情的段落，那么这部舞剧当中也有爱情。 其实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办法去猜测一个藏族女孩到底会多喜欢上那个时候的一个铁道兵，但是所以我们的爱情双人舞其实我们没有是爱情双人舞，我们叫的是情愫，用的是这个词，其实就是会对方觉得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就是我们认为 隐晦的情感。 对，就是他会觉得哎，这个藏族姑娘很有意思，哎，这个铁道兵很有意思，那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展开了一种我们命名为情愫的双人舞， 就是互相有好感。 对，没错，就是但是藏族女孩你知道她不是扭扭捏捏的那种南方女孩，她们是要拿着鞭子去直接去赶羊的那种，所以当那个铁道兵他会想要再多一点的时候，他会拿着鞭子来抽你，但是那个抽其实是代表了一种爱，所以他不是那种温温弱弱的爱情，他是一种在一种非常诙谐的状态下所产生的那样子一种情愫感，所以我觉得会很不一样，很有意思。 对，其实这样美好的感情它也许将来会开花结果，但是它的凋零让人感觉格外的心酸。 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所有的遗憾它其实是最美丽的花朵。 很泼辣的很动感的舞曲音乐也是描写的藏族女孩的段落吗？ 对，这一段其实我们把它做的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建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舞蹈，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对，它有一个舞蹈叫做洗衣歌。但是呢我们洗衣歌是一个时代的经典，我们其实是对经典致敬，我们重新又做了一版，这次在天里面又做了一个新版的洗衣歌，大家听到的其实就是新版的洗衣歌拥军那一段的音乐 改编。 是意思是改编，但是其实我们是在一个重新的创作，但是它的意义依旧是洗衣这个主题， 它的魂还在。 对，没错。 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汪国真， 我用生命和热血铺路，没有一个季节能把青春挡住。 泰戈尔，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本精彩的书，快乐亦或悲伤，难忘以及心动。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为青春代言。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今晚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国家大剧院即将再次上演的民族舞剧《天路》，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天路》的主题音乐。据《天路》这部作品呢，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即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而特别创作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听起来会觉得特别的宏大，但是作品其实呈现出来的却是从一个个小的视角来切入的。 对，没错，就是像是我扮演的铁路工人卢天，他其实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20几岁的小伙子了，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个平凡的小伙子，他们一起组成的这一条生命线一样的铁路，开创了一个我觉得震惊世界的铁路，所以我们叫它天路。 对，当舞剧最后所有人把这个铁轨扛起来，扛到最高处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像冰封的雕塑一样，是一种丰碑式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震撼。 没错，它其实在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眼中，特别是在我们创作者，我们用我们的人生去感受了他们的人生，在舞台上创造他们以后，对我来说，他们其实就像是一座座雕塑一样，他们极其的高大，极其的伟岸，他们就屹立在那儿。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可以去参照的一个，因为他们的平凡就是我觉得就是最伟大的一种雕塑。 那么在扛铁轨的那一段，当时你在哪儿？也是在底下扛铁轨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你知道那个铁轨，我们做的是道具，是轻的， 轻的， 但是我们在跳起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它怎么会那么硌到我们的肩膀。但你可想，真正的铁轨在扛到卢天他们那些人身上的时候，而且他们是一个一个扛上去的，没有任何的工具的情况下，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经过那样子的一种艰辛。我觉得是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真的，在和平时期那个就是战场，我觉得他们就是真正最伟大的战士。 对，在天路呢首轮演出的时候，据说是看哭了很多的观众，因为这和不少观众的亲身的经历有关。下面我们来听一段上海的观众刘新琴的采访，他在看完首演之后的感受。 我是在新疆军区当兵的，有个剧叫《天山深处的大兵》，就是排的我们部队的。当时修那个国防铁路、国防公路的时候，就是那个独库公路啊，就是那个是叫国防公路的时候，那个也是塌方死了好多人。当时也是这种凿吧，所以我看那个我特别有感觉。哎呀，我觉得 当时的那个解放军真是就是那样子，就是那样子的，都累死了。然后革命的英雄主义，今天看那个塌方的时候，还有那个前面他爸爸也不是就在那里了吗？然后我有同学在青藏高原待了30年的，在阿里那边待了30年的，还有我们那个当时我们医院下医疗队从阿里山上去，在那里牺牲的人都有。所以西藏对我们来讲，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爸爸在青藏高原待了30年，这些东西就让我们看到都是觉得特别感动的，真的。其实我说句老实话，我今天敢跟你要看一个舞剧啊，就是看一个舞剧把人看哭的这个还很少，你知道吗？但是看电影、看电视剧、看话剧，因为它是有表现的嘛。舞剧的话，它没有说话，全是肢体语言，然后把人看从头到尾看哭，这个很难得。 他10分钟就哭了， 就前面他爸爸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会想起来我同学的爸爸。爸爸走了嘛，然后那个最后塌方的时候，我是实在是一直到最后一直在哭，也就没有停过。那个青藏高原，那个就像那个铁路修下来那么多年，不知道死多少人，真的是一代一代战士啊、他把那个当年的人的那个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出来，都是很艰苦，大家就是有那种信念嘛。而且他那个家书，妈妈就是我要去啊。对吧？妈妈说我爸爸已经走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然后后来他说、妈妈你到这里来，那个特真实、那个特真实，当年的人是那样。 刚刚我们也听了几段天路当中的音乐，风格不同，有的很欢快，有的像这种耳边的特别的抒情绵长。那么舞蹈的风格呢，可想而知，也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对，其实我觉得看天路有个特别好玩的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看一个舞剧，你能感受到看了很多舞剧的感觉，因为它其实它有很多多样风格性的舞段的处理，那其实有极具民族色彩的一些风格性的舞段，它还有很叙事型的舞段，但同时你也能看到很多像原来部队里面舞蹈的那种男孩子阳刚气的那种舞段，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就像是一餐美食，它会有肉菜素菜，它搭配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它会让观众，因为其实一般的一台演出会在一个半小时，但我们天路的演出将近2个小时、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能感受到现场的观众他们一直是就是屏住呼吸在感受你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哇，剧场太美好了，它让一切发生的就像是在梦里面一样，所有人都能切身的感受着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 就是你在跳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走心。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说我很幸运成为舞剧演员，就是因为舞剧演员它可以让你有机会亲身经历一次别人的事情，就是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些故事，但是舞蹈让我可以身临其境，它可以让我多活一次其他人的人生。 最后一幕呢，当青藏铁路终于修成了，守护了塌方地点30多年的这对藏族姐弟俩呢，他们伴着歌声仿佛看到了曾经青春年少的战士们，看到了那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看到了每一个人对于生命、对于信仰的追求。那么在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稚嫩的童声呢如天籁一样的回荡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很多观众都跟着他轻轻地哼唱起来，那个情景真的是非常的动人。 就是你知道天路，大家都知道这首歌，都知道他的故事，但他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把他用最简单的语言、最平凡的语言告诉观众以后，这首歌再响起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熟悉的旋律那么简单，而是他是硬化在每个人心里面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故事一样，所以他们就像见到一个老朋友一样，极其亲切。 轻轻地摸一下 路过最美的风景，倾听最悠扬的旋律，感受最虔诚的信仰，舞动最感人的故事。这就是舞剧《天路》，它的演出时间呢是在本月14号到16号。特别感谢舞者黎星的光临，在这里让我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祝您演出成功。 谢谢。剧场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就像是一个香格里拉世外桃源，我也希望所有喜欢我们跳舞然后喜欢所有艺术的朋友可以走进剧场，一起看我们做梦，一起看你们在剧场里面的梦会是什么样，一起去把那个世外桃源找到。然后我是黎星，我是舞者，希望我们可以在剧场继续见面。 好，非常感谢黎星。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呢就到这里了，稍后是周末夜现场节目，下周日的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重要演出。我是云云，祝您周末快乐。 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